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记得呢，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达到35个，这是时隔16个月之后再次出现房价上涨城市达到半数的情况。今天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北京人才市场报社将联合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丰台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举办百姓就业进社区专场招聘会。拓天伟业、奥鹏教育、北京梦芭蕾商贸有限公司等40多家单位将现场进行招聘。昨天，全市首个区县级家居建材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朝阳区十里河建材街的闽龙广场成立。今后家居建材企业之间、家居建材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合同侵权等经济和民事纠纷，都可以到这个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目前只受理朝阳区内的家居建材纠纷。昨天上午，朝阳区认定了首批66名高端商务人才，包括商务精英和青年英才2位，其中商务精英将获得30万元的服务支持资金。轻信100086兑换积分的短信，点开链接下载安装应用之后，银行卡被盗刷，此类事件已经在全国各地屡次发生。根据统计，致使平均每天2000人受害，损失金额估算在6000万元以上。手机安全专家表示，在手机短信中看到陌生网址，不要随意点击和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你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8度，天气凉爽，适宜晨练。受高压控制，本市今天天气晴朗，白天阳光灿烂，气温上升较快，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天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请大家继续收听前不久我采访孙敬修老师的生前秘书肖军老师的采访录音。 孙老师在弥留之际，跟您写了一句遗言，就是说让我们为孩子们造福吧。我觉得造福两个字呢是很重的，分量真的沉甸甸的很重。我觉得我理解了您在举行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当中的这些辛苦啊，以及的您的所付出的这些努力哈，明白您的这些用心。一定是在继承和发扬传承。那这一届碰到了那么多困难，那但是现在完成的，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开心哈，高兴的一件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您还邀请了很多老一辈艺术家包括新的一辈，您说传承嘛，就要有新的一辈要加入进来哈。那这方面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所谓孙敬修徒子徒孙。这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我们在少年宫那些孩子们朗诵组，我的学生们聚会聊天的时候，后来我就说起来孙敬修背故事比赛的很多难点，很多困苦。后来那些孩子说，我们成立一个孙敬修徒子徒孙基金会，咱们共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孙敬修的这个比赛搞好。在这一点上啊，孩子们比我尖锐。为什么呢？他们说孙敬修讲故事，有好多都是第一届就参加了，比如这个席晨席晨就是第一届就参加的，而且那是88年，现在席晨40来岁了。他们那时候孙老师的理念是不要收孩子一分钱，是一个妈妈领着一个小孩来说，我们要来报名讲故事，你就非常欢迎的请他进来，千万不要收他的钱。儿童语言艺术教育已经开花，到处开花了，所以那些私营的、合办的、各种各样的花都开出来了。这些人对于讲故事，对于成绩孙敬修的事业充满了热心，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有点太说不过去了。比如山东有一个辅导员老师叫辛勤，他听过我的课，听过我讲孙敬修的这个历史等等，他就说那是前两年，他说我要参加孙敬修背故事比赛，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你带队过来报名，当然要报名。后来呢，我告诉他电话号码，在那个网上有，他答。后来这边就说，你不是少年宫系统的，我们不能接受。后来呢，这个他自己创编呢，编差不多有10篇稿，他就准备到北京来，他说叫祭奠孙敬修。要向孙敬修老师汇报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结果最后也把他拒之门外了。这次我们就非常明确，你不管是少年宫，我们非常欢迎；福儿中心，我们非常欢迎；你是一个培训学校，非常欢迎。只要是你们愿意为这个事业添砖加瓦、加柴加薪的，我们都欢迎。这就是在推动着这个事业，而不是一种像过去的思维专业垄断。 那我们也是像孙敬修老师说的那样我们也不收任何报名费， 一直从88年孙老师还在世第一年不收费，这些十几届下来不收一分钱报名费，不收所谓的参赛费啊，这个费那个费的。所以有的家长说这是唯一的净土，现在有好多靠着孩子的活动搞比赛搞什么东西挣钱呐、什么的，可是我们孙敬修杯故事比赛还坚持延续着。为了想把这比赛搞好，徒子徒孙们捐钱，我们来支持这个活动，无非是就想把这事儿弄起来。但还知道还有孙敬修，还有孙敬修精神，还有孙老师他所遗留的这个，我们要把它继承传承下去。 就这么个想法。 这一届我们这个大赛已经结束了， 对， 那以后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以后我到这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光是徒子徒孙都在热心于儿童教育事业。 对呀、啊，当评委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起来孙敬修老师的干女儿、孙敬修老师的学生，那么多的老一辈艺术家们特有感情呢，在一起聊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很有希望。 这些老艺术家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比如天华老师，84岁，85岁了，他说我不能当评委，但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这次要搞这个颁奖典礼了，天华老师打通了电话，他就说我一定来。 天华老师和孙敬修老师也认识吗？ 认识，而且他们俩是好朋友。 嗯， 为什么呢？就是当年那个文化部少儿司的司长罗英搞过一次在青岛的夏令营，儿童文艺夏令营。这个天华老师、孙老师，包括李斌生，包括这个资华云，包括好多艺术大家都参加了夏令营，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个，然后只要是有孙老师的事儿，天华必然他要出他的一己之力。还有比如这个，曹赞老师。身体不好不能当评委了，这个还有一些过去我们的老评委一听说这个我们应该参加，如果参加不了评判我们去摇旗呐喊，第那个结业典礼的时候我们去站脚助威，好多这样的人。 您刚才提到了曹赞老师，曹赞老师跟孙敬修老师也很熟吧？ 非常熟。曹赞老师原来青年艺术剧院这个做演员的时候，比如他演的雷锋啊什么的，他是话剧演员。后来电台少儿部小喇叭节目也请他去讲故事，但是他跟那个话剧表演不是一回事儿。孙老师讲故事叫亲切自然，口语亲切，亲切自然，口语生动，非常亲切，笑眯眯的讲给大家听，然后呢非常自然，语言非常自然，不是那个拿腔作调啊，用词造句啊，华丽辞藻啊，他不是，他是平常人怎么说话你就怎么跟孩子说，口语非常的口语，最后一个要生动。你光口语了光自然了，你不生动孩子不爱听那也不行。所以呢曹赞一开始进入让他播稿子的时候呢，两个问题他有点搞不清楚，第一个叫做要有对象感。在话筒前曹赞专门有文章写着这个，在话筒前对象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哎，你要看着那个话筒，孙老师跟他说，你要看那话筒就好像是小朋友的眼睛，他在看你，你就跟他说。第二呢就是曹赞话剧演员出身，一讲起故事那个声音嗡嗡的共鸣。后来孙老师就说你在家里头听广播的时候就几个小朋友两三个小孩，你干嘛那么大声音端着架子跟他们说呀，曹赞声音要变温柔变小一点。后来呢曹赞一直说孙敬修是他的老师，但是孙老师一直说咱们是一起为儿童工作，只不过进行过一些切磋，说你是我学生可不敢当，陶老师那个孙老师非常的谦虚，包括康英老师也说是孙老师是老师，大家好像是叫现在叫官称吧， 大人小孩老人啊什么的都叫孙敬修老师。 嗯， 孙老师， 那应该说孙敬修老师就像一个时代的符号一样。 对 啊，其实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 对， 嗯， 对，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我说这个孙老师呢，他有三支部队。 三支部队。 对，第一支部队呢，就是他的叫做嫡系部队，就是他教的那些学生，惠文一小的学生长大了，或者当年在惠文一小有的在他的班，比如现在我们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是孙老师班里的学生。 哦， 所以只要一有孙老师的活动，孙老师百周年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会，孙老师的书这个故事，爷爷的故事要出版，刘延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他一定参加，而且发表非常感动的感动人心的讲话。还有很多这个各行各业从惠文一小毕业的，比如吕大愚，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也算第一代主持人，他跟赵忠祥同时进了中央电视台，他也是惠文一小的学生。 嗯， 后来他们那个惠文一小的同班同学专门组织聚会请孙老师来，这是我们的老师。这是一个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呢，就我跟孙老师开玩笑，他最后也同意叫野战部队。 嗯， 全国上下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孙敬修，都喜欢听他讲故事，特别是小喇叭。 嗯， 这个电力扩大以后，全国都能听得到，小喇叭起到了宣传孙敬修这样一个作用。野战部队，第三条部队就是专业化部队，专门对儿童进行教育啊，然后怎么给他们讲故事啊，有求必应，谁敲敲门？孙老师，我是哪个哪个小学的辅导员，您给我说说怎么讲故事吧。只要你上门，从来不拒绝。但是呢，也造成了一些情况，有一些人就说，我去到孙老师家去过，我就是孙老师的徒弟了。我觉得，孙老师曾经想更正过，正式收徒的，办了拜师的，就这一个。 就是您。 就是我。 嗯， 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俩同时拜师，那个是原来小喇叭节目有个小叮当。 嗯，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使小叮当工作特别忙。 啊，对，有影响。那是谁呢？ 那个是康英老师。 嗯， 然后有邮递员叔叔来送信的。 啊，对， 胡勇叔叔。 哦， 后来就把胡勇和我同时给孙老师举行拜师礼啊什么的，就这么两个徒弟。不过胡勇呢有点遗憾，他就是被调到武汉部队话剧团去了，他就跟孙老师就没有再多的联系了，只有我一直在孙老师身边，调到外地，然后又孙老师要那个按照北京政府的要求给他配一个助手吧。 嗯， 又回来，昨天那个天津的还来访问，天津有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是孙敬修的徒弟，当时孙老师就说他不能算我徒弟，我徒弟要讲故事，不是张牙舞爪表演呐，那一套。后来呢，孙老师回忆录，就是这个桌上摆的这回忆录里头专门有那么一篇写到了这个人到我家来跟我探讨，我那个他也讲故事讲得很好，但是孙老师有个但是，他不是我的风格，跟我不是一个风格，这徒弟怎么可能不是师傅的风格呢？但是这些人呢，有两种，一种呢，他真的爱孩子，他要给孩子讲故事，我就是孙老师的徒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叫做沽名钓誉，甚至于有的人说，我是孙敬修唯一的徒弟。后来我就说，那我是谁呀？凡是这些呢，都是 到孙老师家去跟他请教过、探讨过。孙老师就叫做一视同仁，凡是来找我的，我就一定把他当我的孩子一样教他，你这这儿不对啊，你怎么这么大声啊，你字音读错了，但是呢咱们现在就叫做传承，他就得有一个起码有个拜师仪式吧，有个拜师礼吧，有个那个安排啊，这都没关系。但是这一部分孙老师也有一大部分人，包括这个曹赞啊、李旭良啊、这个康英啊，这些专业的人士，还有一些大批的业余的。原来东城区少年宫有一个讲故事的，西城区少年宫也有一个讲故事的，都变成了这样一个叫做专业化部队。所以呢叫做第一个叫做嫡系部队，第二个叫野战部队，第三个专业化部队。他的学生特别多。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国。